月21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另外，我哋今日嘅6点将会有全程点歌大行动。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就系 Barbie。 Yes， 一个会唔会系你童年回忆啊？ 系会唔会系你嘅好朋友呢？可能系你嘅好闺蜜呢？或者 系你嘅旧同事 可以有好多吓唔同嘅理解噶吓，但系对于呢个名字，大家会唔会可能都会产生咗唔同嘅幻想呢？咁样样 系6点点歌，大家就可以讲下。你如果有机会同佢讲讲说话，讲一句嘢，你会想同啊佢讲咩咧？ 系啦，好想点咩歌俾佢听咧？咁啊，6点会听到噶啦。咁至于咧，今日想先喺呢个时间讲嘅分享下嘅嘢咧，就系因为啊，最近。keep 住都有好多嘅一啲訪問啦，咁樣有好多新嘅作品咧。其實最近有一個訪問令到我都重新再思考一下嘅，就係、是、有一個一陣間先講係邊一個朋友嘅分享啦。咁、但係即係有一次做訪問就係傾到話，即係人生咧就係咁嘅，會喺你有一個叫做正式嘅工作軌道或者正式嘅身份之後，人生你係有權可以有一個叫做副業啦，或者一個興趣啦，而呢個興趣亦都有權慢慢發展成你另人生嘅另一條軌道，去蓋過咗你原本嘅一個職業嘅，或者係你原本人生行緊一條路嘅咁。 咁如果興趣識女仔会唔会发 展出 另一条轨道出嚟？ 有嗰啲咩即系你讲到咁极端，就有嗰啲咩恋爱顾问啊、人生教练啊、 搞 speed dating 搞 speed dating 啊、party 搞手 啊， 都可以发展出另一条轨道。 深挖乎极端啲吓、你可以中意识女仔，你可以识一啲。本身佢嘅工作能力强啲嘅女仔，咁可以都可以调翻转你做家庭主妇都得噶嘛， 系 有权系咁噶嘛， 都啱啊。 咁但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就系重新思考，就我发现咧自己身边，即系因为可能我哋呢个行业咧，其实本身叫做其实丰富啲啦，我哋见到嘅人或者可能接触到嘅人会多啲啦，咁所以可能喺我哋嘅正职嘅时间已经叫做嗰个忙都几充实啦，嗰、那个人生。但我有一啲朋友可能真係做一啲叫做office 工呢，咁可能佢真係朝九晚五咁返工啦，当然佢好幸福嘅，而家可以朝九晚五咁样返工係好幸福嘅，咁但係佢亦都会喺佢嘅人生当中会觉得啊，原来我咁样返工好闷，佢就渐渐开始喺佢工余嘅时间真係去发展佢嘅兴趣，甚或乎后尾佢去到一个阶段已经係好成功，然后即係例如有一个朋友佢好鍾意玩 board game， 你知道我识嗰啲朋友都係呢啲嚟㗎啦， 你都 鍾 意玩 board game 啦，咁有一个朋友就比我更加叻啦，或者更加黐线啦，就佢本身做紧一啲可能系office 嘅工作，但系佢对于 board game 嗰个热情实在太大啦，咁所以咧佢喺佢工作咗，即系我哋而家出嚟出身，同我差唔多年纪，应该都做咗十几年嘢噶啦。咁啊，储一笔钱之后，就自己开始发展佢自己一啲 board game 嘅事业啊，开一啲嘅铺头啊咁、 正职继续翻紧嘅， 正职系冇翻啦， 即 系佢已经。系可以唔翻啦，系啦，咁因为佢本身正职揾到，揾到啦咁样， 咁然后就可以储到够钱就可以， 系啦，即系佢嘅兴趣就本身话可能副业渐渐就可以变成 cover 咗佢人生嘅正职嗰个轨道咯。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幸福噶，即系人生系需要揾一个咁样嘅兴趣出嚟噶，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喺自己身上面咧有一个好有趣嘅状况，就系我哋即系其实成日都要揾好多兴趣啦，因为。嗰樣，但係嗰個得意嘅位置就我哋嘅興趣咧，其實佢都會慢慢融入咗去我哋嘅事業裏面嘅原因，因為譬如我哋喺節目裏面嘅 sharing 啊，係或者我哋工作上面會用到嘅技能咁咧，可能會將你一啲嘅興趣嘅滲咗落去嘅， 係㗎。 即係雖然唔係 100% 好似頭先你朋友嗰種啦，最簡單就係你中意，你都中意玩 board game 㗎嘛，你都會將佢放咗喺節目裏面可能會講嘅咁， 冇錯。 即係好似我哋嘅興趣。虽然佢 day one 佢真係你喜欢而开始㗎啦，但係你总係会都係諗佢啊，我嗰样嘢可以点样摆落去 我 哋平时节目呢，係啦，或者会唔会我自己嘅其他工作可以啲嘢沟埋一齐呢，咁即係譬如最简单，我又鍾意听电子音乐， 咁嗰陣時完全冇做音樂節目，咁啊真係自己中意聽啊，睇好多歷史啊，睇好多片啊，介紹咁。跟住，但係你最終就會發現呢個嘅興趣咧，佢慢慢就會滲入咗去嗰個事業裏邊啦。跟住就會而家譬如我哋有即係做埋音樂節目， 係 咁啊有環節介紹啊，咁跟住之後又打碟啊，咁佢就叫做融合咗你本身嗰個主線 工作裏面。 咁但係咧喺我嘅角度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我呢個嘅。依種咁樣嘅融合，係因為永遠都係咁講啊！你嗰個興趣咧，其實佢留翻做興趣咧， 係好啲嘅， 係最開心嘅。 因為你驚做嗰行厭嗰行。 係啊，你融入咗，譬如你個朋友咁嘅，佢好中意 board game， 但係當佢變咗一個生意，你要考慮到我全身瞓落去嘅時候， 佢有佢嘅煩惱， 就會有 支出咁樣。 係啦，即係有時嗰個吊軌位就係咁，即係興趣佢能夠保持，只係一個興趣咧，佢係有佢开心嘅地方，即系佢系一个你日头点样翻工做所有嘢好攰都好啦，啊兴趣佢就系最舒服，你去到嗰度就系最 enjoy 噶啦，系啦，所以我都反而而家系揾紧一啲兴趣，我系唔需要谂要摆佢落去自己平时嘅点样融入去咧，一纯兴趣。 好彩你唔中意识女仔啫。 我從來都好鍾意，由以前後悔嘛，我鍾意識女仔去到點啊？去到開 一 個節 目 啊，係啦，開完個節目之後，做完呢個後悔之後， 就做嗰行厭嗰行， 就發現其實我對識女仔覺得好攰啊，因為你每個禮拜都要同一個新嘅女仔自我介紹，然後見盡唔同性格特質類型嘅女仔嘅時候，你就覺得即係而家譬如一班朋友出嚟飲嘢啊，或者點咧，我已經有啲疲 攰啦， 已经唔系，仲要超越咗系咪女仔啊？纯粹识一个新朋友，如果佢系好攰咧，我真系会，我唔想再自我介绍，同埋系好疲倦。 大家倾偈啦， 因为有 啊， 即系早几日 自己 join 啦， 早几日个状态就系咁啊，即系嗰日好攰啦，咁啊，然之后去咗朋友嘅一个饮嘅地方度即系休息啦，其实就真系谂住。可以唔使講嘢，或者啲有幾個相熟嘅朋友喺度 靜靜地， 同埋嗰日做完嘢，咁跟住就可能有一啲後續要諗少少，度少少嘢。咁總之係嗰個狀態比較靜止一啲嘅。咁但係喺呢一個飲嘢地方咧，就我嘅朋友就撞到佢識嘅 friend， 咁即係愣上愣咁啦。即係總之最終就認識咗一啲新嘅朋友。咁對方好熱情咁樣，即係自我介紹啊，問你做啲咩㗎？咁樣嗰啲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因為急嗰日嗰個狀態本身已經係攰啦，跟住仲諗緊嘢嘅。然後再加埋頭先講緊個前設就係，原來而家要不斷自我介紹，原來會覺得好重複啦。 係咪而家自我介紹已經短到得兩句就完㗎啦？ 都真係㗎。你諗下啦，後援會嗰陣時做咗幾多年啊？我唔知啊。總之我同阿一大概計過，我哋訪問咗300多个嘉賓啦。你當 你呢啲叫300人。斬咁樣噶咯， 係啊，而因為啲嘉賓基本上冇乜重複，啱啱講300多个冇重複嗰啲啦，係即係中間因為疫情嘅階段，咁約唔到新嘅嘉賓上嚟，咁所以我哋就可能做啲視像訪問，揾翻啲舊嘉賓之外，其實基本上每一個星期就揾一個新嘅人去見面啦，咁所以即係喺 累積 你自我介紹咗300多次，咁你每一次都一定會噶嘛，即係你會講下做啲咩啊呢個節目啊，大家講下傾下偈，因為嗰個節目嘅類型又更加就係。系个主题其实就 是 好似识新朋友，你不断就攞自己啲过去倾偈，就系识新朋友。你简单啲讲嘅，所以就识咗好多个新朋友啦。咁你就会不断好重复咁样介绍自己啦。咁我而家做苏东东成日有嘉宾嘅，咁但系好多都已经见过，系啦。咁通常系新人嘅时候上嚟就会多啲。咁但系通常新人上嚟都系佢自我介绍多过我哋自我介绍嘅，我 系 了解佢多啲嘅，冇咁双向啦，叫做咁，所以。系啦，即系就系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噶。 300多个人嘅概念系乜嘢呢？300多个人嘅 就 一 百乘 三。我就谂翻起咧，就系等于我中六七啲同学全级，中六七全级加埋总和嘅数字。 哦，系啊，差唔多啦。 就系300多个人。 30人一班，你有5班。 即系如果你有一日要搞一个聚会，系约翻晒嗰阵时约过嘅嘉宾出嚟食饭咧，可以搞一场 grad dinner 噶啦，已经 差唔多啦， 搞两场都仲得，早场同夜场都 几多位啊？十人一位啊，我当30人都30位啊。 咁唔怪得你咁攰咯，呢几年真系辛苦晒你。 不过冇啊，通常都冇人会出现嘅。系啊，即系我但系你讲嗰样啱嘅，即系你揾一样嘅兴趣，嗰样嘢系可以成为你好纯粹嘅兴趣系。系紧要嘅，而至于究竟边一个访问，即系叫启发到阿斌咧？ 就是他，他要隔了两年找了很多自己新的兴趣，吸收了很多之后终于再推出新歌，他林奕匡。有他的新歌台前幕后，这个访问呢之后亦都会在骚动音乐里面呢听得到的。 多景点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感言，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落导演，台前就要高架跳，台后要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司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Now is our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Come on， now is our time tonight， 如夜中只得你我，别再自我一眼，失相尽管坦无态。Now is our time。 新闻之前咧，听过有 Phil 林奕匡最新嘅派台作品《台前幕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八个在海外人士，包括袁公仪、郭荣亨、许志峰、孟少达和罗冠聪等，分别悬红100万。据了解，国安处人员曾经带走被通缉人士的家人问话或者协助调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书展活动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找被通缉人士的其他家属助查，以及现在调查的进度。他回应说，就着八个通缉人士会根据法律根据调查需要，如果有需要就会找人去协助调查。律政司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案件今日审理，主审法官陈建强将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五下午4点颁布裁决。 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提到，发布歌曲有它强大的效果，能够做到煽动叛乱、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意图。他提到，没有歌词，只有旋律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能够激发起其他人的情绪。法官关注违反禁制令的人士同样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或者会造成一罪两审。余若海说，暂时从未试过有行为同时触犯国安法和禁制令，但是强调法律不容许同一种行为被惩罚两次。以法庭之有身份陈词的资深大律师陈乐信说，禁制令可能出现欲盖弥彰的情况，可能会有反效果。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说，上半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在记者会说，世界经济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基础仍然不稳固，一些经营主体困难较多，部分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的青年仲面临较大的求职就业压力。他说，上半年新增就业进展平稳，一至六月城镇就业67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7%。上个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到5.2%，比去年同期下跌了0.3%。而上个月底脱贫人口务工规模3200多万人，超过年度目标。至于头六个月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就有268万人，困难人员就业87万，都同比有所增加。南韩首尔一个地铁站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一死三伤，疑犯当场被捕。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30几岁的男疑犯在新林洞地铁新林站4号出口附近杀死一个20几岁的男子，以及导致另外3个男子受伤，其中一个人有生命危险。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封锁案发现场，疑犯当场被捕的时候表示自己不想再活下去，警方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和他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粉岭扫管普路水管爆裂嘅情况咧，已经修复咗。扫管普路去清河村方向，介乎扫管普路回旋处同百和路之间，全线重开。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相拥再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做好多嘢都好专心噶。Baby, come on, hurt. 但系有力尊，专一担当少少爱， 够专心致志又够爱一件事情嘅时候，基本上冇乜嘢系做唔到噶，除非你争咗一个好队友啊！ 你话呼吸急躁，血压加速，太紧躁，乱脑壳，这状态。 最 firm 应援，你同你打机嘅一啲朋友系咪互相嘅最 firm 应援呢？不过有一样嘢我要认同嘅，点解人越大越难打呢啲竞技类嘅游戏？因为你根本揾唔到你啲朋友，你试下打个电话俾佢哋啊，睇佢听唔听。 Stay up all night, 听光听了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步那舞 you make me a fool. 等等等等人变了蘑菇。你们有在吗？这样经常接听吗？我们每人也没放假，确定你无聊几害怕，照道理你会有代价。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You're pretending like you were working alone. She texts you, he texts you, seems like you're up on him. 到啦。 系啲 friend 会同你讲，转个弯啦，转个弯到咗，得闲有网络咁啊，同你打啦。Jamie 张天荣 featuring 丽英 ，pick up your phone。当然喺你嘅 case 就系啲朋友唔得闲啦，喺我嘅状况就系啲朋友俾我闹走晒。你知啦，打机有时个人讲嘢系会过火少少噶嘛，系会直少少噶嘛。 别说我太粗犷要教导，万一是伪装我再暴躁，我这心态似半途，而随情感像电脑，你叫我有错要去改正，毫无才华好好走捷径，为何还听你命令，人人都讲嘅，我已不是个 太妹思孝公，但原谅我、哦、有时候做人好辛苦的，翻工不可以太直，咁咪唯有打机呢个时候先显露真我咯。 听后分记住家长的指引，怕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恤衫西裤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族人，见客户贵宾更多擘大眼来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那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敲石卷功课保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我心的拘谨全释放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办公室风景都不再可怕，我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了，令太日送在开会放条皮，这一刻准我疯癫吧，考试卷功课保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我心的拘谨请释放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把东西风景都不再可怕，我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了， 咗几星期，望见壁报版几百张 PPT 打出嚟，我阵阵飞。会议中记者醒觉，为非法青春。卡拉 OK 想起也兴奋。 阿德，黄明德，会议终结者。 学习倾听，所以年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二十九位年轻作家用文字记录人生中刻骨铭心的声音。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八点半。 我冯杰火拍小说家黄怡，请嚟新书《耳蜗》的编者陈子谦，作者余佩峰、谭玲欣，一起揭开声音接痕，倾听记忆微光。 先听一节六点新闻报道。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7月21日啊，星期五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呢半个钟头将会有我哋环节全程点歌大行动喂。 冇错，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就系好多人都会即系可能好熟悉佢啦，可能对佢好陌生啦，可能好中意佢啦，可能好唔中意佢嘅 Barbie 啦。 系又复杂啊，对于佢嘅情绪。 系啦，因为每个人心入边嗰个应该都系唔同嘅。 系可能有真实嘅人啦，可能系嗰只公仔啦，可能你嘅因为一个叫做 Barbie 嘅公仔或者人曾经令你有过不同的回忆啦， 冇错。 究竟你心目中想起的那一个是哪个呢？ 我都同普通人一樣嘅。 係， 我諗起嘅都係個公仔。 哦，咁係。 正常都係諗起兩樣嘢，都係個公仔同埋粉紅色。 金色頭髮。 係啦，金色頭髮，可以學好多唔同嘅頭髮顏色嘅，好似。 但係一定係諗起金色嗰個。 都係嘅。 超級強嘅 stereotype 咯。 係冇錯。係 最勁嘅。 同埋你有冇曾經因為隔離嗰個阿 Ken？佢隔離嘅 Ken， 所以去練大隻咧。 冇啊，我由細到大都覺得 Barbie 同埋阿 Ken 係好假啊。 係， 嗰個假係唔係佢個人物性格好假，而呢個現實世界係唔會有咁樣嘅人存在，即係唔會有嗰種比例啦，唔會有嗰種樣啦， 唔會去追求要成為嗰個嘅。 所以你唔會想成為嘅，佢嗰種笑容啊 ，Ken 嗰啲嘿四萬感冒嗰啲，你知呢個世界唔會有啊，係咁。不過大個咗之後睇嗰啲國際趣聞，間唔中都會見到唔知係邊個國家有一個人有芭比俾 上司， 成日都會有嘅，間唔中即係加派就會有一個咁嗰啲咧， 跟住就會失敗咁樣。 係啊，嗰啲嚟嘅，係啦。咁啊，今日我哋點歌對象就係芭比啦。究竟你有啲咩説話想同佢講咧？如果你能夠見到佢同佢講一啲嘢嘅話，最好係揀多首歌送俾佢。你聽唔聽得明係一件事，佢係一個外國人，但係冇所謂嘅。 可能 有 Google Translate， 可能佢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嘅系統 嘅 default 喺裏面， 係啦，冇錯。 或者身邊有啲 friend 聽到可能會話俾你聽，係啊。咁所以可以繼續點歌留言話俾我哋聽啦。咁呢個時候聽下，咁聽下你歌先咯。我想聽下你諗起啊 ，Barbie， 你有咩想同佢講？我想知啊。 親愛嘅 Barbie。你好啊。我觉得你简直就是公关界的最佳关公，斜杠族的最佳典范。由最初以成人玩具 Lily 的面向做蓝本，后来因为儿童市场大有可为，于是乎就以儿童玩具的身份面世。当然我知道最早期的你都不是这么黑板用粉红色来做主调的。不过可能是时势的趋向啦，又或者是时装品味的需求啦，你慢慢就开始跟粉红色开始挂钩。的而且确，这个颜色是带给人不少的想象空间的。以我所知，很多时装设计师小的时候已经跟你有一面之缘。当然也都不乏有一些人正式入行之后呢，就会跟你有更多的合作啦。所以话你是很多人的灵感妙师来的。当然作为一个斜杠族 slasher， 你亦都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啦。正常一个人的人生大概可以有两至三条的工作轨道已经很厉害了。而你呢就足足有成二百几条。绝对可以说是人生赢家咯。果然人生只要愿意努力，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唔怪得你可以成为咁多女仔嘅偶像啦！嗱，其实我都好想同你见一次面噶，睇下到底你嘅世界系咪真系充满咗粉红色啦，又想听下你嘅声音系咪真系咁尖啦。不过如果俾我见到你咧，我会介绍下你听下广东歌，例如系 Chantel 姚卓菲嘅《这个姿态》啦，都几讲到女仔唔想俾人角色定型嘅心态噶。暂时未有机会见到你嘅奔神上。 GY on the beat， 当面的七岁，只懂得玩玩具，到底家里九点乖乖入睡，标签的一句，可否不刻画于心里？心思熟虑，歌听得知趣，不管标准另类，仿佛都不对，都不想躲进怪堡里。无 现实中拥有的都跟我自身天长加地的，为何定位都需要分界，顽皮地偷偷推跌骨牌，遗忘旧印象请接通我内心世界。 一首感觉同之前都好唔同嘅作品啊，带嚟有 Chantel 姚卓菲最新拍台作品《这个姿态》嘅。咁啊，我对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对佢嘅认知咧，都系虽然成日讲到话好唔 typical 啦，但系其实都系好定格嘅，都系觉得佢系咁样嘅。咁啊，但系对于你嚟讲啊，有咩唔同咧？ 听下啦， 亲爱嘅 Barbie 你好啊！作为1959年出世的你，今年都64岁了，估不到你还keep得几好啊。其实你平时做几多运动，食嘢又有几节制的呢？嗬，我记得曾经有人计过，以你175的高度，但是不够50公斤重，是有点太轻的。而且仲话你嘅三围比例好奇怪，系38、18、30。虽然系咁，但久唔久咧，喺啲国际趣闻嗰度都会见到话有人咧报话唔知喺边个国家有人嘅身形咧系同你一样嘅。原来你变咗做真人之后，真系好奇怪噶，嗰条腰瘦到咧好似得翻棚骨咁。好彩 Margot Robbie 唔使减到你呢个身形，先至拍真人版咋。芭比你咧，虽然一路都有好多朋友，仲曾经有过妹添。不过我谂大家一讲到你咧，都一定系谂起你嘅男朋友阿 Ken 啦。嗱，1961年你哋就因为拍广告他着啊，到而家都60几年，真系由青梅竹马开始。不过我最估唔到嘅系，2岁嘅你就已经咁感情丰富啦吓，唔知关唔关你系双鱼座事咧？嗬？60年嘅感情冇风波啊，假噶啦！所以有人都传过话，因为阿 Ken 唔满意你唔环保，成日用嗰啲咩盒装包装嗰啲，所以话要同你分手。又有人传过话，因为阿 Ken 一路唔肯结婚，所以你又同佢分手。唔怪得咁多年嚟望住你只手，硬系觉得撑紧啲嘢啦，就系撑咗一只戒指啊！既然你哋由细识到大，相处咗咁多年。希望有朝一日兜兜转转之后，你哋可以顺利拉埋天窗结婚啦。细个成日攞阿妹只芭比嚟玩嘅波成上。 黄叶有对戏，乘着我没合下那个那个，你太有钱还太睿智，却信我一万次，这家的事难获得来回念，没欠我迷路又领 X T 嘅麦田看守月， 我想问一下你咧，细个有冇玩过芭比啊？ 又话玩我妹嗰只咯， 吓真系噶？ 系啊，我妹有噶。其实后屘佢唔中意噶，佢喊噶，好似我冇记错，即系佢一段时间会帮佢梳头嘅，但系佢梳极都梳唔靓个头，跟住 所以就唔玩。 我唯一咪似我妹，因为我妹细个嘅时候咧系挛毛噶，好劲啊，好似只手指插嗰个插梳头之后电亲嗰啲咁嘅样。咁跟住佢屋企有一只定两只咧，跟嗰时同我堂阿哥，你知僆仔有兴，即系唔知点解会有兴趣，咁啊攞嚟玩啊，换下衫啊咁样。嗰只芭比仲识讲嘢嘅，咁我唔记得佢识讲啲咩噶啦。系啊，咁跟住但系玩玩又冇乜感觉，就系话我嗰阵时对得耐就觉得佢 都冇乜玩。 好唔真實啊！係、 okay、 啊，同埋你冇咩好玩。 冇男仔始終都係會覺得係。 我玩翻機械人算啦。 或者巴士啊咁樣。 係攞啲機械人同芭比打交。 我細個都試過咧，我唔記得係隔離屋個，即係我嗰陣時細個咧，隔離左右嗰啲鄰居啲小朋友同我差唔多大嘅，跟住好似喺隔離屋有個女仔咁借咗隻芭比俾佢玩咁樣。跟住好似第二日，我阿媽發現咗，即刻還翻俾人。即係佢嗰個還翻俾人係在於佢唔係覺得我攞咗人哋嘅嘢， 而係覺得男仔唔應該玩呢啲啊嘛。 玩呢啲啦，咁 係呢啲好典型嘅嘅嗰種 stereotype 性別定型嗰啲。 不過其實好老實講，其實我嗰陣時都係都係攞完翻嚟之後，其實都冇乜玩過咁樣。 嗱，咁啊，聽眾嘅點唱咧，有一位咧就話啦，細個嘅時候朋友都係玩芭比，中意同佢換新衫啊，又揸唔定主意，成日都係朋友幫手襯嘅多嘅，而家大咗成熟咗就識。即係識定多咗一啲主意咁樣，所以佢又諗起 Fred 嘅左搖右擺啦。 係咁啊，但係另一個就非常之正路，我哋都會估到，但係亦都好想聽到， 因為都有聽眾話好想聽。 冇錯。 You can play if you say I'm always yours. 这首咧系 Tiesto remix 版本嘅 Barbie Girl 啊， 好有新鲜感啊！ 系啊，但其实咧，我谂 Barbie 听呢首歌未必好开心啊，因为如果你认真留意歌词，你会发现其实佢里边咧都即系讽刺意味几强嘅一首歌嚟。 不过喺呢个版本你唔会听到 嘅。系啊，系啊，咁啊，冇，大家谂多啲啦，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案件今日审理，主审法官陈建强将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五下午四点颁布裁决。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提到，发布歌曲有其强大的效果，能够做到煽动叛乱、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意图。他提到，没有歌词，只有旋律都能够达到同样效果，能够激发起其他人的情绪。法官关注，违反禁制令的人士同样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或者会造成一罪两审。余若海说，暂时从未试过有行为同时触犯国安法和禁制令，但是强调法律不容许同一种行为被惩罚两次。今届政府第二份施政报告将会在十月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个月将会展开公众咨询，期望听到市民的意见。李家超在个人社交专页发布第一集宣传影片，回顾过去一年的施政成效，包括打击杂物非法霸占地方或者阻街的情况，扩大医疗券在内地的适用范围等。李家超说，市民面上的笑容是政府团结奋斗的目标，政府会继续以结果为目标，全速推动香港拼经济拼发展。红磡海底隧道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说，红隧实施二通行之后，可以改善入隧道之前车辆不断切线的混乱，但是对于是否可以改善挤塞的情况，他不太乐观，认为要等到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措施推行才可以改善挤塞。香港汽车会亦都话，唔期望实施二通行会减低红隧车流，系会有好大嘅帮助。呼吁驾驶者要因应自己出隧道之后要去嘅方向，尽早选定行车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胜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荃湾德士古道有水管爆裂，西行去海之恋方向介乎永德街同埋荃青交汇处之间嘅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现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海之恋嘅车龙排到去丽景，而清泉路去德士古道方向就排到去长安村。之后再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 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我是电信工程 创意组的董事， 我是播报员， 我是广播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唱片房的苏怡。几十年来，除了电台自己的录音节目，唱片房亦都收藏了非常多的唱片。由早期78转黑胶唱片开始，现在唱片房已经有超过20万张唱片，时代曲、流行曲、戏曲、古典乐都有，我们会分门别类，方便同事借出。希望下一次大家点唱都可以找到喜欢的唱片。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爸爸是一个很叻讲故事的人，咁佢就会教我点样去 appreciate different music。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好渴望同佢一起出去表演嘅，因为我爸爸系一个 professional musician， 但系佢好严嘅。中意呢首歌，你拣咗嘛，咁你要弹，弹到 exactly 同个碟一模一样。Hello， 大家好，我系 Aga 江海嘉，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啊 ！DSE 放榜，无论考得好好定还是未如理想，都要谨记一样嘢，就是 DSE 放榜是新阶段的起点嚟嘅啫。最需要的就是你要重整旗鼓，知道自己手上面有啲乜嘢武器，好好咁去规划未来，为自己嘅人生加油加油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陪住你。 我是罕将当天风光里满天傲，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布志伦，凭《飞鸟侠》夺得上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奖的 Alan 布志伦会在节目分享得奖感受。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拼拼贴贴成为今次出品。两个人试着手各自写成这一首歌的不同部分和 demo 的歌词。Marston 话，其中咧佢随手攞起 studio 嘅一本书，揭到一首诗咧，亦都将佢放喺歌曲当中。作曲 Marston 杨彤，填词阿木，编曲石山佳，监制石山佳 Moby。上班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石山街 Way Ou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所以今日呢个 mix 都拣多少少，究竟呢个 UK Garage 去到2023年嘅时候有啲咩变化呢？听下呢一首咧，嚟自 Rough Style 嘅作品，叫做 Another Bad Boy Tone， 一种几容易认得出嘅特色，就会你听到佢嗰啲 percussion 嘅个节奏。佢好似系有 house 嘅影响，但系中间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嘅拍子位咧，系会 skip 咗嘅。大家温下书，嗰时候我哋喺音乐桑拿有讲过 garage house 呢一种嘅音乐啦。咁咪讲，其实喺纽约呢个地方嗰时好兴 disco， 跟住后屘 house 出现咧，就将个重心去咗芝加哥嗰度。咁然后嗰个时期嘅纽约变成点咧？就系嗰边嘅 house 就有属于自己嘅名字，而当时嗰度有一间 club 叫做 Paradise Garage， 所以咧啲人就会叫 New York 嘅 house 又会叫做 garage house。但呢一段历史都仍然都系 keep 住喺美国，仲未去到英国嘅。嚟自英伦 base 嘅 producer 叫做 Banquet 啦，系由两位朋友包括 Pete 同埋 Sam 去组成，佢哋本身系玩 jazz， 然后转咗去玩 garage house 呢一啲，有佢哋嘅新歌叫做 Sublime， 仍然保留咗一啲 jazz 嘅味道喺里边。UK Garage 比较多的 producer 都是来自英国，好像听听这一首作品来自 Daffy 的歌曲，歌名叫做 After Effects。 刚才的故事就讲到 Garage House 是一种在当时纽约70年代80年代那段时间称呼 House 音乐的一个名字， 但系点解最后又会去到英国，然后亦都慢慢演变成属于佢哋自己嘅一种音乐类型呢？咁就要数到其中一位美国嘅 DJ producer， 佢个名叫做 Todd Edwards， 亦都俾人称之为 UK Garage 之父。因为嗰阵时咧，Todd 咧佢哋有个伦敦 DJ 朋友就揾阿 Todd 帮手混音嘅。因为嗰阵时阿 Todd 最叻嘅就系将一啲 vocal 咧，即系叫做 chop 碎佢啦，亦都系喺 Paradise Garage 呢个地方度打碟。咁呢个伦敦朋友揾咗阿 Todd 帮手之后咧，就因为希望将佢重新混音嘅歌可以拎翻英国度玩，仲要将佢加速咗添。咁嗰阵时去到英国咧，当初啲人都会叫嗰啲叫做 Speed Garage 嘅。但就是因为呢一件事令到呢个中文叫做车库音乐咧 ，garage music 咧，由美国去到英国，亦都慢慢喺嗰度咧开始，亦都发酵有佢自己嘅 flavor 喺里边啦。呢首加入咗一啲 strings 嘅元素嘅呢首歌叫做 Over You， 嚟自 Spooner 嘅作品。都会争论咧，话 UK Garage 咧，好似譬如而家听紧呢啲，佢 House 味重啲、UK Garage 应该中间会 skip 嘅一啲 beat 应该多啲噶。但另一边厢亦都有人就系话，咁 UK Garage 佢嘅缘起啦，或者佢嘅个基因都系嚟自于美国嘅 House， 所以 House 味重都好正常、哦。咁啊 ，UK Garage 喺英國真係非常之紅，嗰陣時好多地下嘅電台成日去播啦，亦都得到一啲可能排行榜上面嘅好成績之後咧。 都有經歷過一段時間 ，Ray Garage 喺英國就超級爆紅，跟住後屘就沒落咗之後啦，叫做然後亦都慢慢演變多咗其他分支嘅音樂類型。UK Garage 里面的 vocal 都有不同的，有时没有啦，咁就算有都好呢，可能是好像现在听着这种女声的感觉，咦，好像有些少 soulful 的味道，亦都有一些 UK Garage 它 on top 的 vocal 可以是一些 rap 的部分，一些很英式的 rap 的。听这首作品来自 Maven 的歌曲叫做 Nobody。出咧个 BPM 系会快翻少少 ，UK 嘅 rap 我谂130几票嘅。如果你听换咗一啲比较慢啲 house， 可能1231、1234或者128嘅话咧，都可以试下发掘下 UK 嘅 rap 呢一个嘅世界。佢又唔会太过 aggressive， 唔会太过粉嘅。其实呢啲星期五啊，黄昏日落，饮住少少嘢，听悄悄地嘅一种音乐。 今日呢个 EDM Friday Mix 嘅 UK Garage Max Lab 最后为你揀嚟呢一首歌，有 Ease the Pressure 呢一首歌由 High Rise 所做嘅 Remix 版本。下个礼拜一5点钟再见，拜拜。